声音甜蜜了，你与我永远心意也一样，何时能再与你家乡中相见甜蜜了，我这里每晚每朝也会对你想一趟。双双走到亲密上，你要我替你采花插襟上，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亲密上，每次我看见野花也会对你想。看这两颗心，有没永远伤痕？